生活在美丽的世界上，事事都一，有一个我，有一个你，还有我们原地，我们生活在真善美的世界，有真情，有活力，有意。自从我认识了你，生活更加乐趣，我们常在一起，永远永远也不分离，相亲相爱，分秒都相依。我爱你，请牢记在心里。我们生活在美丽的世界上，事事都如意，有一个你，有一个我，还有我们原地，我们生活在真善美的世界，有真情，有活力，有意。更加乐趣，我们常在一起，永远永远也不分离，相亲相爱，分秒都相依。我爱你，请牢记在心里。更加乐趣，我们常在一起，永远永远也不分离。